如果这个男生是因为爱这个女生而不舍得她辛苦，来对这个女生说我养你，对于这个女生来说这也是件幸福的事儿。但女生也不能总等着男人来养，女生其实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是件美好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养你啊是一句情话，也是一句谎话。在恋爱时也许是一种承诺，给女性安全感，我不但能给你爱情，还保证你的衣食住行。但一旦结了婚，男方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房子啊、车子啊、孩子的花销、人情来往等等，我想这时候他会很后悔没找一棵能和他一起并肩挺立的大树，而不是当初选择的凌霄花。女性没有经济来源靠男人养着，这本身就是一件没有自尊的事情，在家庭里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没有退路，不敢离婚，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靠谁也不如靠自己，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男人能养家很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女人也应该能顶起半边天，这才是新时代的女性。 作为一名女性，我认为就是听到我养你这句话肯定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就是很喜欢听嘛，虽然不一定非要让对方养你。我认为现代女性应该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能把自己的人生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哪怕这个事业很小，就是只要能养活自己也算是一份事业，反正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我养你啊这句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好难。 我养你啊这句话，我认为是我应该养你的心，在双方心地相通的时候是永远没有障碍的，这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长久的。 我养你这三个字要辩证的听，辩证的来看，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命题。说这句话的人他一定是谨慎的，也是真心真意的，是一种表达，是对两个人幸福生活的向往。但这个命题要有两个条件，首先经济实力要足够，起码保障生活没有压力，还要有源源不断的余粮，不然我养你就是一句空话。再有就是被养的一方也要保有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当你不再为经济基础发愁的时候，另外的层面自我价值的需求就出现了。我有一个朋友几乎已经被老公养残废了，他整天像附属品一样无所事事，要知道人闲着也是会闲出毛病来的。从这一点来看，人还是要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要有自己的事儿做，不能虚度年华，不然真的迟早会被淘汰的。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作为一名男性或者女性，你怎么看待我养你这句话？在你的观念中，这种方式能否长久相处？所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刘嘉玲之前上访谈节目说，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去提升自己的价值，不要想着去找一个什么有钱的人去结婚，这个是非常没有自尊心的想法。我一直都觉得女孩子一定要会赚钱，会开车，会打扮，车子有油，手机有电，钱包有钱，这才应该是你一切安全感的来源，而不是指望着别人给予你想要的生活。说白了，就算真的遇见那样的人，给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也过得没有底气，因为你知道这份美好不是自己的。更多的时候，承诺这种东西 上下牙一碰的事儿，听听罢了，别当真。我刚去驾校学车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和我说，开车那么累，你干嘛自己学？你看我找个会开车的男朋友每天接送不就行了。我反问他，那你们万一分手了怎么办？他愣住了没回答。我始终记得一句话，再光鲜亮丽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有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真的不想他依赖别人。我这个朋友就是那种从来没有自己工作过，也没有独立赚钱和生活的能力。他一直都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男朋友追他的时候对他说，我养你。可就是这个也说过爱他也承诺过要养他的男人，在一起不到一年就出轨了别的女人。男生赶他离开他家的时候，他哭着说，我不能离开你，离开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别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但我发自内心觉得怪他自己天真。女孩子一定要记得，在一段感情里，无论你有多爱他，都不要为他放弃所有，乖乖做他身边的小猫。因为他爱你的时候，你是一切；他不爱你的时候，你说你算什么身份呢？爱一个人允许你有很多忘我时刻，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他，但是不能毫无保留到忘记自己。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成熟的两性关系应该就是这样，放低了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和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的自己。一段好的爱情会让你在保有自己真实的同时，又看到他的世界。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就算两个人短暂分开，也都会各自独立生活得很好。就像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家里很多亲戚都说，你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用不着那么拼，但我摇摇头，依靠别人给予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的是我有给予别人的能力。我一直觉得一个女生最美的时候，就是她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时候，这时的恋爱会尽可能少地考虑除了感情以外的因素，喜欢可以大方去表达，不喜欢可以潇洒走开，你可以安心收下他对你的好，因为你知道自己也能反馈他相同的爱。要独立，要努力，是因为你能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甜与苦。当没有人和你分享快乐，排除烦恼的时候，你可以独立去旅行，亲手做一顿晚餐，听一场久违的演唱会。当你真的独立的时候，你会无比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你会非常满足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你会感慨原来自己可以强大到一个人也过得幸福又开心。姑娘，要长大，要独立，要永远记得，你最迷人的时候是你不依靠任何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现实生活中，无论男人女人，对于我养你这句话也都有着不同的感受。 有的女性就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对自己说这句话的男人，而有的男人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能够自信地对心爱的人说出这句话。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女性应该独立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我养你这句话听起来甜蜜，但带来的爱情却不一定是长久的。那么，作为一名男性或者女性，你怎么看待我养你这句话？在你的观念中，这种方式能否长久的相处？这便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老妖的网友。我想离婚了，看到了柚子在屏幕上打出这行字的时候，我吓得差点从电脑桌前掉下来。想当年，柚子老公大宁是我们集体羡慕的模范男友。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大宁对柚子几乎是无微不至地宠着。柚子那会儿来我们寝室住，最喜欢说的事儿就是大宁对她的种种好。他们一起出门旅行，因为是冬天，又因为都是学生，住不起好的酒店，空调不给力，整晚上大宁都把柚子的脚抱在怀里。他们那时候都很穷，柚子喜欢吃零食，大宁就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存钱罐，把自己所有零钱都省下来塞进去，满了就抱到柚子学校，让他留着慢慢买零食吃。甚至于冬天的时候，大宁怕柚子长冻疮，会要求柚子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装好，他趁着周末的时候去柚子的学校拿回宿舍，洗好晾干再送给他。有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也会打趣他们，这样24孝的模范男友到底是怎么打着灯笼才找到的呢？大宁都会认真地说，柚子是高材生，家境也好，没有嫌弃他穷，不能给他花很多钱，他除了对柚子好，不知道怎样才能感激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大学毕业后，柚子和男友一起去了上海。柚子因为专业和学校的优势，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外企的工作，薪水丰厚。而大宁抱着一个大专的毕业证，在人才济济的上海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份2800的游戏工作室打杂的工作。没有工作的那几个月都是柚子养着他。他们一起挤很小的一间出租屋，经常有老鼠和蟑螂出没，下暴雨的时候墙壁还会渗水。每次柚子被吓得大呼小叫的时候，大宁都会抱着他说，老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以后不会让你再过这种苦日子了。柚子有时候跟我们在 QQ 上聊天，说起刚毕业时候的种种心酸，都会说起大宁。虽然日子真的很辛苦，可是有大宁在身边，他什么都不怕，也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后来大宁果然没有辜负柚子的期待，他是个对游戏编程很着迷的人，有空闲就一头扎到电脑前，不分昼夜的练习探索，自己在小公司里做出了好几个不错的爆款，也渐渐开始在圈子里崭露头角，被人用高薪挖角。几次跳槽之后，大宁进了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柚子也在公司里的职位越来越高，薪水涨到了快10000块。而几年后的大宁已经到了年底分红都能拿到几十万的大牛水平了。他们终于不再时时困窘，他们买了新车，在上海买了一间小小的房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我记得他发在网络上婚礼的照片，柚子笑颜如花的样子。一切的一切都真的如当年柚子所言，朝着更好的方向奔去。他 很幸福地说自己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人。结婚后不久，柚子就怀孕了。她因为体质差，孕反特别严重，每天都吐得面色苍白。大宁心疼她，就跟柚子说，要不你辞职吧，反正我现在薪水也足够我们俩生活了。辞职，之前柚子可从来没想过这个选择。他也曾经是重点大学的学霸，在职场上混迹几年，也是能拼尽全力的优秀员工。真的要因为怀孕就辞职，然后从此安心做个家庭主妇吗？柚子犹豫了。大宁抱着他说，我现在有能力养你了，真的舍不得看你这么辛苦，你放心，我会更努力，是你给了我一个家，我会给你更安稳舒适的生活。在情意绵绵的我养你这句话的感动下，柚子在怀孕几个月之后就辞了职，安心在家待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会是一个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童话式美好结局，可没想到大宁的态度在柚子生下了个女孩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宁的爸妈在产房外待产的时候，听到护士出来说是个女孩，就直接扭头奔向火车站回了老家。被公婆的态度吓到一脸懵的柚子才恍然意识到，虽然大宁一直对她很好，可是这也改变不了大宁出身于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的事实。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大宁还跟他说，他们村有户人家生了八个女儿，才总算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那个儿子小名就叫做阿九。那时候柚子还把这当作笑话听，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对他无微不至的大宁会把只生了个女儿的他看成没用的女人。柚子妈赶到上海照顾女儿月子，即使在这一个多月里，大宁也几乎每天早出晚归，偶尔柚子妈试着劝劝，好歹多陪陪柚子。大宁冷冷地说，房贷车贷要还，奶粉钱都是我一个人挣，哪有时间。柚子妈只能一边抹眼泪一边埋怨几句柚子为什么当初要辞职，往家里不拿钱，哪有不受气的。柚子只能默默流泪，他又怎么知道大宁会变成这样的。柚子妈走了之后，大宁的态度越来越蛮横。柚子从小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并不擅长家务，大宁以前哪怕工作忙的时候也会回家帮忙，怀孕期间更是承包了家里所有需要洗刷弯腰的活计。可现在大宁一下班就窝在房里打游戏，开始对柚子吆三喝六，还动不动就嫌弃柚子做的饭菜不合胃口，直接扔掉筷子摔门走人。柚子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学着做饭的时候，炒菜忘记放盐，饭一半夹生一半稀烂，煎鱼几乎快变成黑炭，大宁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一口一句我老婆真棒，吃到老婆做的饭好幸福。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因为体质虚弱，再加上柚子没经验照顾，不算周到，生了病，需要每周六去一次医院复查。他只好每天六点起床，把早饭给大宁做好温在锅里，然后抱着孩子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医院。柚子试着问大宁，周末也不上班，能不能开车送送？大宁却说，我都辛苦一周了，周末也不能休息吗？你平时在家也没啥事儿，带个孩子去医院怎么了？能有什么用？柚子一个人在地铁哭了很久，又是那句有什么用。他也曾经是能够带着十几人的团队熬夜跟竞争对手拼方案，替公司拿到年单的人。如今在大宁的眼中，他除了每天在家蓬头垢面洗衣做饭带孩子，没有其他任何价值，甚至于因为生了女儿，他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自作自受。谁叫你肚子不争气， 要是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保证乐颠颠的去带。这是过年回老家大宁妈当着柚子的面说出来的话。我问柚子，你打算怎么办？可是柚子讨论来讨论去，却还是只能哭着说，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和孩子都只能指望他拿钱回家。离婚了，我要怎么和孩子活下去？虽然他现在对我没那么好了，但好歹会按时给钱，而且我还是爱他的呀。我想骂骂他，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好话，可是却发现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忍受一个渣男对自己百般侮辱却无法痛快离开，只因为当初应了那句我养你。接受他的供养，便意味着要事事如他意，一切以他的需求和喜好为中心，从此他是上帝，是金主，而不是曾经携手并肩的那个爱人。这对于曾经一份羡煞旁人的爱情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女孩子以为当男人说我养你，是那种可以让你在家养花种草、学钢琴、画画、练瑜伽、下午和姐妹逛街、喝下午茶、做美甲、敷脸的我养你。而男人心目中的我养你，是让你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孝敬父母，还要替他们家传宗接代。一段成熟的感情里，最要紧的是要让自己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千万句我养你比不过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别人，便只能时刻祈祷他不变心。他若爱你，便好好享受这份爱。要知道爱你的时候他也是真心的。不爱了，与其痛苦纠缠，不如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

未来在他面前开始展现出最狰狞的一面，来弥补他在前十年所躲过的一切艰辛。子君在好友唐晶和贺涵的帮助和鼓励下，终于明白上班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女人保持勃勃生机的底气和力量。虽然自己一直努力做一个貌美如花的太太，心甘情愿地伸手接过老公给的钱来过生活，但日复一日的原地踏步，终究抵不过年老色衰还带着孩子的办公室小三。他无法为不断往前走的婚姻承担任何生活之重，也终于换不回老公对这段婚姻的留恋和珍惜。你以为他一直只是傻白甜吗？虽然貌美如花的罗太太一直对老公我养你的承诺深信不疑，但一直没有人生进步的她，内心早已鸡飞狗跳的敏感。她深知自己比起办公室里的那些衣着光鲜脑子灵光的女人们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但依然长期生活慵懒的她，除了对老公每一个细节的搜查，别无任何他法。她买来老公舍不得买的高级沙发，她在哭泣后换上精致的衣服，她认为是自己对老公关心不够。最终她以给老公半年一年时间离开婚外情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昔日口口声声爱自己一辈子的老公依然不回头。如果说刚开始的观众对罗子君讨厌又心烦，大体是因为她的生活其实就是自己梦想的一切，不用上班，老公疼爱，孩子乖巧，用人听话，简直嫉妒到飞起。但当子君彻夜无眠的哭泣后，所有观众又开始集体可怜他。其实不是可怜子君，而是对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所造成的悲剧结果的后怕。幸好自己没有过上这样的富足生活，幸好自己没有落到如此田地。有的妈妈在群里聊到这个剧，有人说，我都全职五年了，开始是因为有孩子，现在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外面的世界了，赖在家里不想出去，虽然婆婆老公有点微词，但好歹还算过得下去。看完这部剧，我觉得我该出去工作了。其实看到这部剧的前十分钟，我就想到了自己刚刚离完婚的同学，一模一样的场景，除了没有第三者，全部完全一样。你以为这只是一部戏，其实现实里早已比比皆是，甚至比电视剧更落魄。一模一样的毕业后就没有上班，一直在家里做全职太太，看韩剧，打牌，看八卦小说。十年已经创业的有模有样的老公，看本历史书想要交流，老婆只能聊《还珠格格》。回家聊聊上班遇到的事儿，老婆完全听不懂，只说一句，那就别干了呗。说得好容易，别干了谁来养家，谁来养你呢？曾经有一个读者说得好，老公说我养你是让你有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上精进自己，不是让你成天睡懒觉、敷面膜、打牌、看电视剧。婚姻是两个陌生人结伴而行的过程，就像剧中说的，婚姻里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是希望更多的探索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当然婚姻里的进步并非一定要齐头并进，但起码都是要在原先各自的基础上有进步，工作、生活、爱好、打扮总归要有一样。不一定人人都要百万年薪争当精英，但至少做一个对生活有盼头的人，一个有自己想法和主见的人，一个能独立生活下去哪怕过得并不富裕的人。毕竟 谁都喜欢跟有趣的灵魂在一起。我周围都是一些特别拼命的女人，无论是投行圈、公关圈，还是创业圈、写作圈，周围的人12点之前睡觉都感觉给自己放了个大假。社会的压力、爱情的不稳定，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相信，一个人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掌握，而不是交给一个男人。当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的时候，才能与另一个独立的个体更好地生活在一起，一起欣赏世界，过有趣的人生。很多人看多了偶像剧，觉得真爱就在转角处，吃个包子一抬头就能碰见一个爱你一生不变的人。但现实是，就算你们相遇了，但你没有对方所喜欢和想要的一个特质，无论是什么特质，都没办法上了这趟船。至少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要有资本让别人爱上你，而不是往那儿一戳就希望别人像你爸一样无条件地养你一辈子。与其说这部剧是一场现实大戏，不如说是一个警报器。虽然很多人有争议，但已经足以打醒很多昏睡的人。下午朋友跟我说，我觉得工作里感觉闲了就会很有危机感，分分钟觉得哪里不对，觉得没在学东西就慌。但工作和赚钱真的是底气。现在的生活让现在的女人越来越累，她们害怕没进步，害怕薪水追不上自己的欲望，害怕靠男人靠不上还失去了自己，害怕一生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完不成人生梦想。但比起以前很多人抱怨女人又要生孩子带孩子还要工作做家务不同的是，那些努力又很拼的女人越累却越精彩。她们开自己买的车，背自己买的包，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自己喜欢的国家旅游。越来越多的女人不再为谁牺牲自己，也不用再取悦谁，她们要做的就是取悦好自己，成为一个灵魂有趣的人，才能吸引和过上有爱又自由的人生。就像这部电视剧中后期的罗子君走进职场，在朋友的帮助下过上了独立又漂亮的生活。你以为这部剧仅仅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刻薄的现实，你以为这部剧仅仅是告诉你不学无术就要被抛弃的凉薄，不，这部剧其实是想告诉千万个女性，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早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新时代女性或许才能让我们活得漂亮而有趣，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儿，打得过流氓。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现实生活中，无论男人女人，对于我养你这句话都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女性就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对自己说这句话的男人，而有的男人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能够自信地对心爱的人说出这句话。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女性应该独立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我养你这句话听起来甜蜜，但带来的爱情却不一定是长久的。那么作为一名男性或者女性，你怎么看待我养你这句话？在你的观念中，这种方式能否长久相处？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 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树与沙的网友。他二十几岁，月薪5000。他对你说，我养你，你还当真了？这不是情话，这是鬼话。大家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编辑部的慧慧一针见血地戳中了众人。男生说，我养你啊，最后你们都饿死了。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故事的结局为何还如此悲惨？半年前，26岁的冯小姐在重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上班。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爆棚的工作压力，让她每天闷闷不乐。男友力挺她辞职，我养你。2月底辞职后，冯小姐就得到了男友的工资卡。一次逛街回家，她买了2000多元的护肤品，解释说自己历来用的这些牌子，这钱没法节省。后来每次买了鞋包化妆品，男友都要质问一遍。前几天冯小姐一个人叫了一整份酸菜鱼外卖到家，当晚男友对着100元出头的外卖单直呼，太奢侈了，真的养不起了。男友表示，冯小姐的高消费能力让他刮目相看，护肤化妆、衣帽鞋包、一日三餐、聚会游玩，以他每个月5000元的工资根本难以支持。他说他这张工资卡里原本还有20000多元的存款，现在只剩下3000多了。冯小姐表示，自己本来打算等天气凉快了再去工作，现在看来得尽早回归职场才踏实。谢天谢地，冯小姐醒悟了。我养你是男生不知轻重的盲目自信，也是女生异想天开的愚蠢迷信。网友评论说，我一个单身女，月入10000多都还觉得自己穷了吃土，她5000还要养女朋友，真是不容易。此话不假，连我这样一个毕业2年月薪处于贫下中农阶级的废柴青年，都不觉得买2000块的护肤品有多奢侈。女性同胞们一定深有同感，虽然我们穷，但也不得不要脸呢。就那随便一小瓶乳液、一小盒面膜、一瓶防晒霜，轻而易举几100块就没有了，2000真的撑不了几瓶护肤品的。亲爱的，我要花的钱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少，我一个吃土少女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养。再来看看100多块的外卖你都承担不起，你凭什么说我养你呢？在女生眼中，我养你就是一张无限额的信用卡，而不是大米饭白馒头吃饱饭就够了。在女生的字典里，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基本小康水平生活，要买得起还不错的包包口红，要吃得起普通餐厅，点得了日常外卖，要偶尔出去旅行，要有一个家，要品质生活。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男朋友，奉劝你不要轻易夸下海口，你真的养不起我。但换个角度说，故事中的冯小姐心真的好大。她说我养你，你还真敢信。她说让你辞职，你还真敢辞。或许在爱情中的人真的会有这样天真烂漫的时候吧，换作是我可不敢如此轻举妄动。男生能真心实意地说出我养你这样的话，是有点盲目，不过也说明他确确实实把冯小姐放在心上，心疼她工作太辛苦。那冯小姐呢？ 比起傻傻的理所当然的刷他的卡，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一下男友的用心和难处呢？工作有压力就自己去调节，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就自己挣钱护肤化妆买好吃的。男友连工资卡都交了，就更要理解他体谅他，和他一起共同致富。在家当一条咸鱼是怎么回事？人家养你，你也要适可而止啊。爱他就和他一起赚钱养家，假以时日一起当咸鱼不好吗？也不知道冯小姐是不是着了周星驰的魔，才敢让他养。很明显，电影就是电影，情话太动人，现实更残忍。归根结底，如果自己的父亲不是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要妄想由男人会养我们了。我养你和我爱你完全是两码事，不要拿这个标准当爱情的考量。我养你和我能不能养得起你也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我养你这句话有剧毒，沾不得。我以为女儿当自强这个道理是新时代的女性都明白的道理，却还是有冯小姐这般被冲昏了头脑的存在。大抵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人都会软弱，会妥协，会被眼前幻境一般的出口遮住眼。如果恰好你也遇到了这样的关口，如果你只是个普通人，请不要走入幻境，请看清现实，请记住，只有你，只有你可以养自己，无论性别，无论境况。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在归来的漫长路上和妈妈，你别担心别难过，我想你，想你让你的眼中浸满泪花，听我在战火中和那一首歌，穿过那金色的麦田啊，一条河，我是归来的鸽子，哭泣过我亲吻的那村落，等待我，你可知这颗心从幸福的每一秒钟多残忍，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拥抱那一刻微笑吧，我会珍藏着温暖笑容，这幸福的每一秒钟匆匆流走，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